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11月14号，星期三，我要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像一只鸟一样，有人说我是无极当中的一个角色，如果你要是有看过那部影片的话，你应该可以对应的起来。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想看一下这个鸟到底长什么样，是爱情鸟还是什么鸟， 还是囚鸟？ 谁在说话？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的。今天请来的嘉宾怎样，你要不要先唱一句囚鸟，你自己 Q 到的？ 我不会，我只是知道有这首歌而已。 囚鸟你不会？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 这歌叫囚鸟啊？ 妈呀，非常业余的嘉宾，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 对对对的，欢迎今天的嘉宾崔龙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龙阳。然后对，今天又跟泽华见面了，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哈，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有一段火锅都没吃了，是吧？ 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写歌吧，写歌创作为主，然后偶尔的演演小出，喝喝小酒，然后弹弹小琴，对，这样。 对，听起来很浪漫的。 偶尔会，其实也会直播。 还会开视频直播呢，也是唱歌吗？ 对啊对啊，唱歌。 那肯定没有。 那你不然 看的人多， 你不然觉得那个我直播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开发的地方吗？ 脱口秀啊。 还好没有被我带歪，是吗？ 好吧，那今天节目当中会听到你的新歌吗？ 今天会翻几首吧，然后歌还是老，但是你要想听新歌吗？没有问题啊。 新歌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带一段嘛。 好，我其实可以唱一段，因为今天刚好我的歌谱里面有我的新歌。 真的呀？那就作为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表示一下崔永阳最近的一些动向。 对对，那我先唱一个。 别，你先进入到我们今天一个大主题啊，第一个板块 C 位主打歌，说来就来。 好，给我一个 C 位。 这首歌叫做《最初》， 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哎，你不是戴着耳机的吗？ 我耳机里没有声音啊。 你耳机里没声音啊？ 对啊。 那像不像在戴耳机？耳机没声音。我一会儿给你调一下啊。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四位主打歌。四位主打歌这首歌曲也是新歌哈，那我们就先唱好不好？ 忘记了走了多远，只为来到你身边。繁华世界与我何干？但我怕有天你不见。难过漂浮的幻觉，街角有些潮湿感。所谓孤单，所谓慌乱，是在你面前的留恋。那些听着诱人的故事，喜欢讲到一半，最后终于明白，迷恋哪有个完。不想清醒过来的美梦为烟，是在你面前的留恋。那些听着诱人的故事，喜欢讲到一半， 最后终于明白，迷恋哪有个完，不想清醒过来的美梦为何总是离散，留下心在最初一眼，那些还能解开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千千万万的谜暂且都归作远，不愿相信命运的人们依然翘首期盼，去寻找那最初一眼，也消失在最初一眼。 好好听哎，小步舞曲哎， 对，有点那个意思哈，三拍子的小华尔兹 啊哈，听起来是最近好像有桃花， 哪是桃花啊？这个 烂桃花， 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慨叹这个爱情和人们的相聚别离，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有点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啊，人生无常啊，然后要去，人们总是在去做梦，但往往现实有很多背离梦的地方，包括人与人之间，包括事儿与事儿之间。所以你看我这里面歌词写，那些还能解开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千千万万的谜暂且都归作缘，不愿相信命运的人们依然翘首期盼，去寻找那最初一眼，也消失在最初一眼。 是什么带给你最近这样的一个感受？ 觉得因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 就男人四十一枝花哈，就 那 也变得越来越波动， 但是真的会有这个很多慨叹，就是包括见了很多的自己身上发生的或者是别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总结起来吧，会觉得啊很慨叹，很也看得很开了，很淡然了，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纠结于很多事情。当你看得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原来它就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样我觉得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编曲是选择这样的一个三节拍的舞曲的。 对，它其实是有点惆怅，有一点小小的惆怅，它是个小调， 其实也是有一种小小浪漫和唯美的感觉在。 对 对，它是一个小调的小舞曲的这种，还是有这个三拍子的转圈华尔兹这种，就是你试想一下，艺术灯就只有一束那个追光打到舞台上，然后两个舞者在那转圈的跳舞，那种孤寂而唯美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如果你是少女少年这样的状态的话，它就是一个少年应该有的那种小惆怅然后小文艺的感觉。 对对对， 但如果你要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一定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人生当中的一段凄美的一个际遇。 没错， 你就在跳一个独舞一样。 对，但其实你还依然可以跳得很优雅，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看开了很多事情，已经很淡然了，就是你已经很释然了，不会去纠结。纠结的时候可能你在台上会是跳着跳着会半蒜啊，或者是会跳不下去，会很崩溃，但是你依然还在那儿很优雅很自如的在跳这个舞。 听起来你最近很看得开哦。 其实已经看得开有一段时间，其实在我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讲的话，已经因为你想想，我没有一天工作过，就没有一天正经的去朝九晚五的工作过，一直去在经历这个世界，经历着。 我最近身边有个朋友啊，也是跟你一样的，就是没有认真的上班过。 对对对。 然后他最近说，那个我对我的人生是有那个职业规划的，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上一个班，然后参加面试，要去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朝九晚五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就说起来特别有激情的样一个状态。 结果还没有去。 不是，他现在因为还没有去嘛，他内心深处还抱有着这样种种的期待。你会有这样的期待？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在没有上班过的这个状态里面 啊， 是更容易的去找到自己的，就是更容易去找到自我的一些表达的，因为你不受拘束，没有人来制约或者说是束缚，这样的话你会每一天过得很随性又很自由，而且你会有比别的同龄人额外更多的时间去感悟和去行走去体验。 显然你绕过了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的回答也算是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想要感受这样的生活。 我上过三个月的班。 哎，你真上过？ 我上过三个月的班，那三个月是我在我的前东家去给另外一个艺人，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叫曹琴。我那时候给他当助理经纪人。 他最近好像也发了新歌。 对对对对，那时候我给他当助理经纪人，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做我嘛，还没有那个轮到我，然后那个时候上了三个月班，相当于 来 来吧，让我们来挖掘一下背后的故事。就是毕竟都同行嘛，我觉得同行给别人做这个经纪人也好，或者是工作人员也罢，就内心深处可能难免会有一点点的波澜吧。 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小学生嘛，就是因为我专业又不是学音乐的，然后有很多需要调教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个之前的公司没有说立即去做我的原因，然后他们希望我可以更成熟，然后我在做那个职业的时候， 所以你那时候是认真的抱着学习的心态， 没错，而且我会跟我觉得啊，原来现场乐队是这么玩，就是我在给他做很多经济，包括跟他的演出的时候，我说哇，原来现场是这么玩，或者说哎，怎么样才会更好，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诚恳的学习的状态。我很庆幸的就是说我没有说因为当然嫉妒也会有啊，但是就是说没有因为这些去丧失掉这些朋友和这些我最开始的初心吧。我觉得这样还好。 哎，今天这期节目真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雾霾天的时候好像空气不太好，大家这个心理节奏变得乱七八糟的， 对，会烦躁吧。 这时候你看听听崔永阳这段时间他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化，然后会觉得在每个人身上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点。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每一个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现在节奏太快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心绪是非常复杂，他可能会有期待，可能会有嫉妒，可能会有歇斯底里，也可能会有也会有那个很积极的一面啊，也会有那个比如说想期待明天的阳光，想快乐啊怎么样，觉得就是怎么去平衡这些情感，怎么去在自己的心里去平衡掉这些情感，然后去在最对的时间段去把它去表现出来。就是我丝毫不觉得那些负面的情绪它真的是很负面，但是因为人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宣泄，但是要采用一个合理的方式，比如说你像我会写歌，当你像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我一嫉妒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哪个人，哦我操怎么 他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哎对， 刚才那句非常的不对， 我错了， 自我面壁反省，然后呢， 对不起，你看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就 聊开 了。嫉妒我主要就是，哎，你嫉妒我你会怎样？为我写一首歌吗？ 好啊，974 live show 不够吗？ 不是，我就你是真的嫉妒的，你就会为他写一首歌吗？ 我会为我那样的情绪写一首歌。 那还是为自己写一首歌？ 也会为那样，就是是我这样，就是我的朋友，他如果让我感同身受的那个点的时候，我会为他写一首歌。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说到哪儿，然后唱到哪儿。 Okay. 接下来我们是哪种情绪呢？ 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暖的情绪吧。 好， 给大家一个比较，因为这个大霾天真的是让人很烦躁哎。然后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 天气会越来越好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一样，也会让大家变得暖暖的。 没错 ，I won't let you go。 Every single day and night before us go out, I never meant to recall things that I regret with this in a crowd, but now I'm feeling unwell. I wish to be someoneWho can really know how much pain I brought to every me and you in my tiny life? And the only truth is to say I love you, baby, you know. Yeah, I won't let you go.Yeah, that's what I'm feeling for you. No more pain and sorrow. Oh, can't you feel? I promise you. Yeah, I won't let you go. Yeah, I'm the one to be your hero. I won't let you go. To be someone who can't really know how much pain I brought to every me and you in my tiny life. And the only truth is to say I love you, baby, you know. Yeah, that's what I'm feeling for you. No more pain and sorrow. Oh, can't you feel? I promise you, yeah, I won't let you go. I'm the one to be your hero. I won't let you g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And the only truth is to say I love I won't let you go. No, no more pain and sorrow. Oh, can't you feel? I promise you, yeah, I won't let you go. I'm the one to be your hero. I won't let you go. I won't let you go. No, I won't let you go. Oh no. OK， 崔永阳自己之前的一首歌曲的 I won't let you go， 对， 我听过很多次了啊，但我觉得今天那听的话真的是我觉得你状态抽离出来一点。 您指的是什么？是怎么叫抽离？ 不再像沉浸在其中的那种感觉。 没有啊，我觉得挺沉浸的。 我从我今天的感觉啊，我听感上我觉得像是就是你经历过，然后带着大家去回忆那段感受，但是你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的 I won't let you go 的那种， 可能是吧，因为这个歌你知道是2009年写的，今天马上要到2019年了，十年了。 这首歌当时是很有指向性的写给某一个人吗？ 有，但是我不想再去提他了。然后 所以当时在做这首歌曲都是挺伤的一个事儿和一个坎 儿。也还好吧，因为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状态的，但是 就已经过去了是吗？ 没有，是在其中，在那个状态之中。所以我觉得，但后来每一次唱的时候，你说可能我会比较沉浸在里面，会有一种代入吧。但是现在尤其是你看我现在写的这种最初一眼这种歌都淡然了吧，很淡然了。其实如果现在再给我一些比如说恋爱也好，或者说比如说事业上也好，可能很多事我都会处理的比较 从容一点。 也许是从容，就是好比是一个调味汁儿一样。可能 原来每一样都要给它调，现在可能只就是加一点点就好，这样。 嗯，我今天听到那个 Bob Dylan 的一首歌 If you say her, say hello。 嗯， 然后我就想到咱们不见的这段时间嘛，我有去美国看了那个 Eric Clapton 的演唱会。 哇，棒 哦。然后就看到老爷子啊，在舞台上他每一首歌曲就是在讲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的这样的故事。 嗯， 那这些故事可能有一些是真实发生的，有一些是我虚构出来的。 嗯， 但无论怎样，从他的表达当中带给大家就是他就是一个故事而已。 嗯， 那这个故事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每个人听他的歌词听他的表达，你自己会对应相应的画面嘛，他不是一种沉浸在其中。我觉得哎，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流线型在进行当中， 就是你感觉会把人带入，但是他已经很释然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以及我会觉得那种感受跟看其他演唱会不太一样的是，他就像在看那个电影《少年时代》Boyhood 一样。 嗯嗯， 他就在始终发生着的。 嗯， 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波澜起伏的变化。 哦， 但反而就是这样的，他日常性的发生才会让你觉得哇，生活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年纪，这样的阅历，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是，就是他有一首歌叫 Tears in Heaven， 就非常有名那个，嗯，那首歌是给他当时刚刚坠楼身亡的小孩子写的。 嗯， 他当时的孩子只有四岁，好像是从一个摩天大楼50多层掉下去摔死 的，意外嘛，对 意外。 嗯， 然后我能感受到，因为这首歌我看过很多版本的 MV， 然后最开始他刚开始写这首歌演 MV 的时候，他是甚至自己会落泪的。 嗯， 但是现在我感觉也释然了，也释然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转变呀，其实挺微妙，但是对于一个歌手而言，它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对，其实 从一个沉浸其中开始变成为相对来说抽离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我唱歌的状态就不是像以前那样去找那个当时写歌的感觉，而是以我现在的状态去唱所有歌的感觉。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一个歌手，也因为它是一个就像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的一个轨迹一样。 嗯， 你有小的时候，有成熟青春期，有那种很暴躁很狂野的时候，也有那种很稳定然后很回归到了生活的时候。 嗯， 我觉得当你用一个现阶段的一个状态和情绪去诠释你前阶段之前的歌的时候，它会有另一种味道的。 嗯， 就是你每一次找可能大家就是会觉得啊，仿佛他又回到了那个少年。 对对。 但是你自己如果换一种状态的话，大家会觉得啊，他在这个歌里面又有新的情绪了。 哎， 这是不一样的状态的。 所以这样也是挺有意思，你会发现对于歌手而言，他只要有一首代表作品的话， 嗯， 可能有些人经常会问你总唱你是不是就没感觉了。有些歌手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感觉了。 对， 但有些人他就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切换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当中去了。 没错， 跟原来不一样的世界，他每次唱是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世界，反而会有一些新鲜的感觉在。 所以你看其实很多原创者喜欢去在比如说特定的几年之后去改编他自己原来的作品，就是可能也是在这个音乐里面去加入他现在的生命吧，然后去把他们融合在一起。 嗯，我今天下午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在聊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在听吉克隽逸的新专辑。 嗯， 然后就在说你看 Tia 袁娅维， 嗯， 张杰， 嗯， 然后包括张靓颖， 嗯， 他们唱歌呢就是非常美。 对， 然后你从技巧上而言的话就几乎无可挑剔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你在听吉克隽逸，他就有一种原始的那种东西点在， 他是有爆发力的那种，就是那种胸腔里的那种火一样的那种。 哎，然后他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他可能技巧方面并不是他的第一要素， 他的那个就是一唱出来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狂野。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就是这种原始的东西，它可能也是天生的一种吧。 对， 但就是它的这种表达，你会带给大家，你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点。 没错， 你现在这个阶段是会把技巧放在第一位，原始放在第一位，还是 淡然放在第一位吧？我觉得就是，还是感情放在第一位，但是是用现在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就是感觉经过了一些事情。毕竟我刚刚10月份过了30岁的生日，三十而立嘛。 哇，好大呀！ 太坏了，太坏了啊！ 你自己 Q 到的。好，祝你生日快乐啊！迟来的祝福。 但是真的就是。一过了这个生日，感觉心态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真的呀？ 有，但是就是前前后后吧，包括我写这些歌， 嗯， 也马上就不是很一样。对， 好吧，那接下来带我们再去到另外的哪个情绪当中，还是延续下去？ 我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歌好像还没有人拿吉他翻过呢，《水星记》。 郭顶的这首歌曲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啊。 嗯， 其实这个歌啊，我很喜欢。 嗯， 就是有时候我搞摇滚乐，大家可能觉得啊，郭顶嘛，就是流行乐嘛。 嗯， 但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作品，包括他那个飞行器执行周期那张专辑我都觉得是很完整的一张专辑。 那我们先听一听孙东阳的这个吉他版本是什么样的，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吉他版本的水星记，欢迎崔东阳。 稍等， 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这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我只是越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星星，我怎么可以拥有你？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我做个梦给你，我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我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我只是越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我只是越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20: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穿的像鸟一样的泽华，所以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啊，到底这个衣服怎么样可以像鸟一样的自由的飞翔。收听方式可以通过 FM98.2， 收看方式呢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了，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崔龙阳，跟大家分享自己好听的歌曲，欢迎龙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龙阳，今天特别荣幸跟黑天使泽华一块儿。 黑天使？ 对啊，带翅膀的嘛， 感觉就突然 你的翅膀 的， 来来来展示一下你的翅膀。 人家都是隐形的翅膀，我是挥着翅膀的男孩。 对对。 好吧，刚才唱《水星记》的时候我觉得动情，哎， 有一点吧，因为这个歌我的确还真的很喜欢，而且我是比原调要高了半音唱。 水星记本身就不太好唱，哎，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郭顶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他会比较压， 嗯， 他会去把情绪去敛着，然后去这种很敛着的去 就内伤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嗯，很往内走。 嗯， 然后我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把这个音高也调高了半音嘛， 嗯， 我会去把它放出来。 嗯，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在理解这首歌的时候，我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他过去的一段经历， 嗯， 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这一段经历，那我就需要去放开的，我就需要去放开的去来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情感。嗯，对， 唱歌吧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太投入感情了， 嗯， 可能也不太好， 就是有点太忘记了身边的周围的环境和听众的感受， 可能会有点太作，就大家会觉得你够了，就戏精这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是吧？但你要是太没感情吧，你又觉得像这种歌曲你完全进入不进去。 嗨，我再戏精我还能有什么那个，有最近有一个叫戏精牡丹的，我记得 那哪是最近的事儿了，人家都已经红了很久了好不好。你真的是上了年纪以后对最近发生的事情， 哎，老了。 OK， 你看的是哪个篇章？ 我看的就是他最开始出的那两个，哎，我觉得，哎，这哥们儿好作呀， 啊，围巾的那个吗？ 哎，对，就是学那个什么青岛大妈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 OK， 好，如果你要看过的话，应该很有共鸣。没看过的朋友，你赶紧就上网搜一下，你就能够找到相关的哈。 对，还挺逗的。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唱的《水星记》，你脑海当中刚有画面吗？ 肯定有啊，因为，这样一个，尤其它又比较伤情的一种东西，而且还是中文歌嘛，我觉得是，就是。是一个比较有审美的听众都会去很有共鸣的这样的一首歌。 你刚才的画面是怎样的？通常的画面就是一个人离开了你嘛。 我觉得我画面很开，因为他这张专辑就叫飞行器执行周期，然后他有很多很空旷的东西，我觉得我好像就有一个人在往天上飞，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化成一个星星，就是闪一下，会有这样的感受。对， 那你就是比较像那个去年奥斯卡的那个电影， 嗯， 《水形物语》。 哦，《水形物语》， 对吧？就那种人和鱼之间的距离感的那种感觉在嘛？你无非是这个往天上飞了，飞的， 对，它越飞越远，然后最后就是去到太空里面就变成一颗星，然后我可能去想要去伸手够，所以我会说副歌的那个时候我会很放开，然后最后一小段副歌的时候我觉得啊够不到了， 自言自语的那样的， 对，就呢喃一下。 OK， 好吧，那《水星记》我们刚才去的外太空，接下来什么 要不要往回拉？ 可以啊，完全 来一个 跟着您走 小甜歌吧，这样吧， 甜歌 来一个小甜歌。 崔龙阳甜歌不多，哎， 不是我的 啊， 再翻一个，因为之前唱了两首我的。 OK， 我唱个 You're Beautiful 怎么样？然后来夸夸你，今天我们的黑天使。 You're Beautiful 是一首很容易出问题的歌哦，希望你可以把持好你自己。 好， 那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小片花吧。到这首歌曲的话，我们就当做今天的一个挑战环节。 好， 每一期的挑战环节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优秀的作品。You're Beautiful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所以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做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直接来吧 ，You are beautiful。 来。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ife is pure.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s smiling at me i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at I'll never be with you. And she caught my eye.As I walked on by, she could see from my face that I was fly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 would see her again, but we shared a moment that will last to the end.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I'll never be with you.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eah.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There must be an ange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she thought up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But it's time to face the truth.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Hey, 被你唱的吧？它甜在哪里呢？ 甜？ 不，你说来一首小甜歌，但我觉得最后还是有一种小忧郁、 小惆怅，是吧？哎，我再甜也是个忧郁的人。 James Blunt 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对，没错。 去年吧还是今年在北京的时候还开了演唱会吗？ 是吧，我是看了前些年的，我有一次在五棵松，在五棵松好像是，对，我有去看。 今年这最近的也是在这个场馆，然后当很多人在现场跟着他一起唱，然后那个台底下这个闪光灯亮起来的时候，那个画面真的还真的是 You are beautiful。 对，因为其实他的旋律写的还是挺不错的，你看他的和弦其实每首歌都是用的还是蛮简单的，但是他的旋律真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我觉得他写歌还是挺有自己独到的地方的。 但是去年的时候 James Blunt 也是带来了全新的专辑 The After Love。 这张专辑出来以后，就很多人就开始说好像他变了，跟以前的 You Are Beautiful 跟你熟悉的他好像都不太一样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也跟这个孙文章聊一聊，就是歌手的变化啊。如果是那个大家不太买单，你会听从大家的意见还是会 坚持自己。 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尝试变化的人，但是要看往哪里变。我觉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就是都是变化的例子，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我是特别欣赏，一个我是特别不喜欢的。你知道有一个朋克的乐队哈、啊，有一个朋克的乐队，他Sugar Boy in Love 那个叫什么呀？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反正美国的一个朋克乐队啊，他们最开始真的就是特别朋克。他们有一首歌、有一段旋律，我记得特别简单，当时我特别喜欢。Sugar we're going down， 哒哒哒哒哒哒哒 ，Sugar we， 你听过吧？那个乐队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他们原来就是很朋克，很流行朋克，然后甚至他们要比流行朋克还更独立精神一些。现在就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电音的乐队了。 因为现在时下流行电音嘛， 没错， 可能是原因之一，为了就是让年轻人更接受，有可能。 对，这个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我觉得一个乐队要坚持自己，要么你上来就是潮流，你不要，要不你就不要，尤其你原来是那么独立的一个乐队，你就不要去追随潮流，因为你会追得很四不像。你就好比还有一个就是英国的 Script， 叫手稿乐队啊。Script 也是最开始做流行摇滚哈，做的还是比较甜美，旋律写的也不错。叫什么？就是有一些很经典的歌 ，The Man 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哒哒， 又比哒哒哒哒。你是真的只能哼出旋律，并想不起来你叫什么？ 对对，因为很多歌，哎呦，现在年龄大了啊，提笔忘词， 可以理解。 然后现在也是开始搞电音，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但是你像比如说更有探索性的那种变化，我是非常非常欣赏的，比如 Radiohead， 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独立的乐队啊。他们有很多的去探索到他们新就是 就比如说最近发新专辑的 Muse 嘛，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在讨论说，你看他的经典的他自己的那些标签，很多歌曲都还在，然后有些新的东西出现的话，他还会觉得非常的惊喜。 对，其实 Muse 是一个就是在一个节点突然有了质变的一个乐队。Muse 的前两张专辑，就是包括他耳熟能详的 Unintended 这首歌，他的前两张专辑其实都是有点对九十年代那种Alternative Rock， 就是那种另类摇滚，就比如说像 Radiohead， 像 U2， 类似于那种的一个复刻。但是突然从第三张专辑，从那个Starlight， 找到自己的感觉， 那个什么，还有那个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啊什么的，找到了一个跟电子很好，古典跟电子很好结合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对，这样的变化我觉得特别欣赏。 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句话听起来挺鸡汤的，但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光适用于音乐，所有搞艺术乃至于所有的人生都是这样的。你就是你活出一个什么样是自己的风格，可能每个人最开始活的气质都是在模仿。比如说我小时候的偶像，然后我欣赏的人，他最开始都会去在行为举止上或者是在气质上， 这一点吧，其实你看很多歌手你会发现他的自身的能力啊，就是很多类型他都可以做， 对， 然后完成度都还挺不错，所以他就会很容易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标签，我到底应该明确的往哪条路上走。 对， 这是可能作为音乐人呢而言的话有一些困惑点所在，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你也会发现自己性格当中的很多面，你都可以融入到不同的一个集体或一个状态当中去，你到底怎么样的凸显出你自己的哪一点特质？ 对对对， 这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找到明确标签的。 这个可能要经历，有的人可能真的四五十岁还很难去发掘的自己的这些方面，但是有的人可能他就会很快的， 有些人穷尽一生也没有，但有些很快就可以明确的找到。对 对，我觉得就是既然就是来到这儿一趟，那就不如的去好好的去找找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去把它发挥出来，成为你自己真正的，这个才叫真正的个性。我觉得现在你比如说像现在时下流行的 hiphop 文化也好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 hiphop 文化它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但很多人会盲目的去就纯是盲目的去模仿其中的一些元素，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就算你搞 hiphop 什么的，也会在里面有很多个性的东西，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是一个样子，而不是说我玩的 hiphop 啊我就很有个性，不是这样定义这个个性的，而是我玩的 hiphop 在这个 hiphop 这些同样喜欢 hiphop 的人里面，我又很不一样，很另类，跟他们又不一样。 这是我们聊得很远了，那我们再拉回到你自己个人身上哈，你现在是一个很明确自己定位的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比较明确了，我觉得我的曲风可能也很难有说大的变化，因为第一张纯是探索，因为第一张那个时候真的很不懂，包括中途我前东家的很多，包括我一直叫师傅相称的我前东家的老板，然后还有其中很多音乐人，包括合作的艺人，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去帮助村良慢慢的去成熟，这个阶段姑且叫他一个成长发育期。然后在第二张专辑17年我去 出那个不要惊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思想表达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比较愤怒。那年是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27、28岁大概， 但至少有态度出来。 对，会有很强烈的一种态度，就是我觉得我想去说话，我要去说我自己的看不惯的，或者说是看到的事情，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看我这个人表达他不是很激烈，不会很激烈，但是我会用一种调侃讽刺，或者说会用一种实话直说，实话实说的方式，甚至是 就大家你可以看一下崔永阳这两张专辑的歌词，也是挺能够明白他当时那时那刻在想什么。 对，你要你看，然后你再看，比如说我新写的这个《最初一眼》，然后还有一些我还有一首歌叫《日志》，也是《日志》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说让副歌啊，让他走吧，虽然嘴里说走吧，虽然世界那么大，虽然没什么留下，让他走吧，可那些甜蜜酸楚啊，在心里生根发了芽，曾多希望他们开花，就是会有一些感慨了。 那我还挺好奇这首歌什么样，好给大家呈现一点点吧。 这个歌弹唱不好听，这个歌因为得有配器拖起来，这首歌弹唱的话会非常平。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我在有一些某一些媒体上放 demo 的媒体上，我有放这首歌的 demo， 就它是还是要靠一些器乐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唱吧，下面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情绪？ 接下来我要翻唱一个回归的情绪，《那些花儿》。 好，《那些花儿》也是很多歌手都有带来自己版本的翻唱的。 对， 但基本上的风格和情绪是相类似的。我们听一下崔永阳今天是什么样的感觉。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那些花儿如果主歌部分你不太记得的话，副歌部分是肯定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做好准备了吗？来吧，那些花儿。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这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 走散落在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那些花儿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 神一样的歌曲，感觉 越听 好惆怅， 感觉越不一样。就可能我们每个人随着自己年纪增长，然后你接触的东西接触的事物，你的内心的情绪经历越多了，你听这首歌曲好像越难以名状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如果我再过几年会很释然，但是现在还是在里面很难去抽离出来，因为我对我的童年和就是我学生的那个时代感情太深了，很难去自拔，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回忆。然后包括前两天我现在在大连的一个发小，我高中的最好的哥们儿，他结婚，然后我去连待了将近一周四五天，我觉得就感觉每一天都活在梦里一样，就好像我们都在那个时候，然后就感觉哎呀真的 就变成那个那些年里面的那个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哈， 对，变回了那个人的感觉。就是我跟他就一见到他那个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一见到的时候就刷一下就感觉眼泪就快出来了，就是一下回到了那个可能我们一起去去编织我们那时候惆怅的梦想。因为他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四个朋友，现在天南海北，有两个在北京，有一个在大连，还有一个在汕头。然后当我们四个都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哇塞，就又回到了那个就一起玩组合，那时候我们翻唱后街男孩翻唱 Blue 的那个年 代。哦，我还以为是 F4 嘞，一起去看流星雨。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四个人就是高中就特别拉风，每年的联欢会也好，就是新年联欢会挨班去串，然后就四个人一起排练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大学的乐队跟那个我大学的乐队他们也是，包括现在有时候看到孙潇看到彭上村他们那个主唱，我们还会想我们大学玩乐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也会有。 真好，你说这些画面就是看似在讲述孙文阳自己的故事，但其实每个人突然间都对应出来自己的好朋友啊，自己的学生生涯的时候种种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磨灭，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代人吧，就我这代人啊，它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东西。因为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手机啊这些电子设备太充斥了，像我小的时候可能大家一起玩踢球打篮球啊，或者是那个甚至是小学的时候弹玻璃球打沙包的时候那个年代 啊，我以为是拍画片呢。 也有我们东北叫打啪叽 啊， 就是那种 摔啊， 对， 看谁赢得更多。 对，摔不是，我们是摔对方的牌，然后把对方打一个过，这样的那种。 真好， 对， 哎，我最近吧看了两部电影，其实都是已经上映过的。一个是我才看了那个《我不是药神》， 哎， 然后看了那个日本的一个青春题材的，跟告别有关，叫《恋恋手记》。 哦， 然后看了一部音乐剧《芝加哥》，然后这三部带给我的感受就觉得，哎呀，人生好难呐，啊，然后人生好精彩呀。 真的很精彩，我觉得用心的活就是最棒的，用心的活就是没白来，真的。 就是有很多故事，很多感触，它就是在变化当中。 没错， 它就是像这首歌曲当中那些花儿，它在路边盛开着，但是你走过的，它也就过去了。 就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这样 挺美的，也挺美的。其实想想， 这个就好像蒲公英一样 啊， 可能有的那个瓣儿，有的花瓣，有的那个草的瓣儿，它就早一些飘落。有一些晚一些飘落，就分到不同的田地里，他们又长成不同的蒲公英。 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自由的嘛。 对， 所以它自由的来，再自由的飞走，挺美的一 件事，挺好的。 你看，真的，哎呀，感觉我也想上三十一样。 没有没有，我们 明明才18岁，跟一个30岁的人， 啊， 这么深的话题干嘛？ 我们泽华今年本命年，12岁的本命年。 12岁太夸张了，太美好，18岁比较美好。 嗯。 好吧，那接下来就有没有encore曲目，还是我们就唱到这里？ encore一下吧。 好啊。 encore一个，今天也是唱的比较开心，然后跟你好久没见了，然后聊的比较开心。 最后一首歌可能唱不完了，我们能唱哪里是哪里吧。 好，我觉得我最后唱一个。唱一段这个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个东西。 好， 然后但是这个歌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在前行当中的一个。 好， 这个歌叫《海阔天空》，是来自 Beyond。 最近有没有什么动态要跟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之前？ 最近可能明年吧，明年我打算再发一些新歌吧，包括这个《最初一眼》啊等等，就是发一些更释然的一些歌。 2019年， 对，今年的年底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动向。然后我最近有在给一些歌手写歌，可能会也会在近期发行吧。 好的， 到时候会也会在微博上，大家可以关注微博崔东阳，也会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这样。 他不是说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开一下微博的直播唱给大家听吗？就只要看一下就可以看到了。新浪微博搜索崔龙阳就可以。那在最后这首歌曲之前呢，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也谢谢龙阳做客。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来吧，最后一首歌曲。 敢听我，寒夜里云絮飘过，海水冷却了的沙漠，飘远方。风雨里吹近，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看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面对冷眼与嘲笑，从未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风化，那腰索湿的紧告，不知不告已变淡，心里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起了你伤，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知你共我。背起了你伤，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知你共我。 超好听，海阔天空作为今天的收尾。那听完这首歌曲以后，我们再听一下朴树的好好的吧，也希望大家都好好的。拜拜了，明天见。